鲜空气，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，心态像刚刷了冲剂，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，和镜子里的你打个招呼，跨距还是那么牛逼，今天也不漏气，轻松活着随便，社会多有你， 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。 想别被麻醉，其次为了他忙到汗流浃背，再然后面对困难要凶悍的，就像手里拿着 AK 把你的敌人全部摧毁，最后听着音乐跳起来欢快的舞步，别提大众他们都很粗俗，他们只想看着你和他们一样身材飞扬的结果把自己搞得走投无路、哎、吸口新鲜空气，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，心态像刚刷了冲剂，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，和镜子里的你招呼，跨距还是那么牛逼，今天也不漏气，轻松活着随便，社会多有你， 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的永远的永远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的永远的永远，你肯定是要扎脚 肥皂，那洗掉不干净的情绪带你回到 某一个夏天，晚上的8点，打电话问你朋友，他都人在那边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你3点钟问个8遍，理由一个就像是在诈骗。 吸口新鲜空气，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，心态像刚刷了冲剂，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，和镜子里的你打个招呼，跨距还是那么牛逼，今天也不漏气，轻松活着随便，社会多有你， 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的永远的永远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都20岁，永远的永远的永远。